世祖孝元皇帝上。成圣元年春正月，湘东王以南平内史王褒为吏部尚书，褒谦之孙也。其人屡亲侯景边地，贾诩景遣郭元建率步军驱小县，侯子建率周师向濡须，己卯至合肥，其人闭门不出，乃引还。丙申，其主伐库莫西，大破之，俘获四千人，杂畜十余万。其主连年出塞，己事中兼中书舍人唐雍练习军书，自都将以将劳效本末及四方军事强弱多少，翻带往还，器械精粗，粮储虚实，米不安息，或于地前检阅，虽数千人，不知文部唱其姓名，未尝谬误。帝常曰：唐雍强干，一人当迁。又曰：雍没有军事，手作文书，口且处分，耳又听受，使一人也。宠待赏赐，群臣莫及。魏将王雄取上金、卫星、东凉州刺史安康李谦哲军败，降之，突厥土门袭击柔然，大破之。柔然投兵可汗自杀，其太子燕罗臣及阿那归从弟登柱四立，登柱子库提并率众奔齐，余众复立登柱次子铁伐为主。土门自号伊利可汗，号其妻为可贺敦，子弟谓之特勒，别将兵者皆谓之赦。湘东王命王僧辩等东击侯景。二月庚子，诸军发浔阳，逐卢数百里。陈霸先率甲士三万，周建二千，自南江出盆口，会僧辩于白毛湾，筑坛歃血，共读盟文，流涕慷慨。癸卯，僧辩使侯恬袭南陵雀头二树，克之。戊申，僧辩等均于大雷，丙辰发雀头。戊午，侯子建还至战鸟，西军掩至，子建惊惧，奔还淮南。侯景仪同三司谢达人攻刘神茂于东阳，谢灵显、张彪皆勒兵将救之。神茂欲专其功，不许，迎于下淮。或谓神茂曰：贼常与野战，下淮地平，四面受敌，不如据七里濑，贼必不能进。不从。神茂偏僻多北人，不与神茂同心。别将王业、黎通并据外营，降于达人。刘归义、尹思和等弃城走，神茂孤危，心为亦降于达人，达人送之健康。癸酉，王僧辩等至芜湖，侯景守将张黑弃城走，景闻之甚惧，下诏赦湘东王义、王僧辩之罪，众贤笑之。侯子建据姑孰南州 以拒西施。景遣其党史安和等将兵2000助之。三月己巳朔，景下诏欲自治姑孰，又遣人借子建曰：昔人善水战，勿与争锋。往年人约之败，良为此也。若得不计一交，必当可破。汝但结营岸上，引船入浦以待之。子建乃舍舟登岸，避营不出。僧辩等停军芜湖十余日，景党大喜，告景曰：昔时魏吴之强，势将顿矣，不击且失之。景乃复命子建为水战之备。丁丑，僧辩至姑孰，子建率部骑10000余人渡舟，于岸挑战，又以屌了千艘载战士。僧辩挥细船，皆令退缩，留大舰加泊两岸。子建之众为水军欲退，正出驱之，大舰断其归路，鼓噪大呼，合战中江。子建大败，士卒赴水死者数千人，子建仅以身免，收散卒走还建康，据东府。僧辩留虎臣将军庄丘惠达镇姑孰，引军而前，溧阳戍迎降。景闻子建败，大惧，涕下覆面，饮亲而卧，良久方起，叹曰：误杀乃功。庚辰，僧辩督诸军至张公州，辛巳，乘朝入淮，进至善陵寺前，景召石头金主张宾，使引淮中乙部及海床，以石坠之，塞淮口，援淮作战，自石头至于朱雀街10余里中，楼叠相接。僧辩问计于陈霸先，霸先曰：前柳仲礼数10万兵隔水而坐，惟灿在清溪，竟不渡岸，贼登高望之，表里俱进，故能复我师徒。今为石头，须渡北岸，诸将若不能当风，霸先请先往力诈。壬午，霸先于石头西洛星山驻诈，众军次连80城，直出石头西北。景恐西州路绝，自率侯子建等亦于石头东北筑5城，以扼大路。景使王维守台城，已有景杀湘东王世子方珠，前平东将军杜佑安，刘神茂至建康，丙戌，景命为大错堆，先进其足，寸寸斩之，以至于头。刘毅外同神茂而前通于景，故得免祸。丁亥，王僧辩进军提招寺北，侯景率众10000余人，铁骑800余匹，阵于西州之西。陈霸先曰：我众贼寡，应分其兵士，以强制弱，何故聚其锋锐，令致死于我？乃命诸将分处置兵。景冲将军王僧智阵，僧智小缩。霸先遣将军安陆徐度 将弩手二千横截其后，景兵乃却。霸先与王林、杜堪等以铁骑乘之，僧辩以大兵继进，景兵败退，聚其诈。堪暗之兄子也。景仪同三司卢辉略守石头城，开北门降，僧辩入拒之。景与霸先殊死战，景率百余骑，气槊执刀，左右冲阵，阵不动，众遂大溃。诸军遂北至西明门，景至阙下，不敢入台，召王伟责之曰：“尔令我为帝，今日误我。”伟不能对，绕去而藏。景欲走，伟执控谏曰：“自古岂有叛天子也？宫中卫士犹足一战，弃此将欲安之？”景曰：“我昔拜贺拔胜，破葛荣，名扬和硕，渡江平台城，降柳仲礼如反掌，今日天亡我也。因仰观石阙，叹息久之，以皮囊承其江东所生二子，挂之安后，与房世贵等百余骑东走，欲救谢达人于吴。侯子建、王伟、陈庆本诸方。僧辩命裴之衡、杜堪屯杜母宅，杜泽入据台城。僧辩不及军事，飘掠居民，男女裸露，自石头至于东城，豪气满道。是夜，军士以火焚太极殿及东西堂，宝器与仪碾露无疑。戊子，僧辩命侯恬等率精甲五千追景，王克、袁罗等率台内旧臣迎僧辩于道。僧辩唠客曰：“甚苦，是夷狄之君。”客不能对。又问：“喜福何在？”客良久曰：“赵平原驰去。”僧辩曰：“王氏百世卿卒，一朝而坠。”僧辩迎太宗子恭升朝堂，率百官哭咏如礼。己丑，僧辩等上表劝进，且迎都建业。湘东王答曰：“淮海长鲸，虽云兽首，襄阳短胡，魏权革面，太平玉竹，而乃一之。”庚寅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、秦郡戍主郭正买、阳平戍主鲁伯和、行南徐州市郭子仲并据城降。僧辩之发江陵也，启湘东王曰：“平贼之后，四军万服，魏沈何以为礼？”王曰：“六门之内，自及兵危。”僧辩曰：“讨贼之谋，臣为己任，成绩之事，请别举人。”王乃密谕宣蒙将军朱买臣，使为之所。即景败，太宗已卒，豫章王栋及二弟乔纠、相扶出于密室，逢杜泽于道，未去其所。二弟曰：“今日实免横死矣。”栋曰：“以服难知， 吾犹有惧。辛卯，与诸买臣，呼之旧船共饮，未敬，并沉于水。僧辩遣陈霸先将兵向广陵守郭元建等降，又遣使者往安慰之。诸将多私使别所马帐，会侯子建渡江至广陵，为元建等曰：“我曹良知深仇，何言复见其主？不若投北，可得还乡。”遂皆降齐。霸先至欧阳，其邢台新戍已据广陵。王维与侯子建相失，直读戍主黄公喜获之，送建康。王僧辩问曰：“卿为贼相，不能死节，而求活草菅也？”伟曰：“匪兴命也，使汉帝早从伟言，明公岂有今日？”尚书左丞于志常委委所辱，乃唾其面。伟曰：“君不读书，不足于语。”志惭而退。僧辩命罗州刺史徐嗣辉镇诸方。壬辰，侯景至景陵，得田千余兵，因驱掠居民，东驱吴郡。夏四月，齐主使大都督潘乐与郭元建将兵50,000攻阳平，拔之。王僧辩起陈霸先镇京口。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继颇有武略，在蜀17年，南开宁州越西，西通资陵突遇浑，内修耕桑盐铁之政，外通商贾远方之力，故能执其财用，弃甲阴机，有马8000匹。闻侯景陷台城，湘东王将讨之，谓辽左曰：“七官文士岂能匡济？”内请薄殿柱绕节生花，计以为己瑞。以四，即皇帝位，改元天正，立子元昭为皇太子，元正为西阳王，元满为敬陵王，元普为乔王，元肃为宜都王。以巴西子同二郡太守永丰侯辉为征西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封秦郡王。司马王僧略执兵参军徐烹、顾建不从。僧略僧辩之弟，烹免之从子也。初，台城之围，烹劝计速入园，计亦不欲行，内贤之。会蜀人废和告烹反，烹有与将帅书云：“世事往，人口惧。”计即以为反争。谓烹曰：“以清旧情，当使诸子无恙。”对曰：“生儿悉如殿下，留之何意？”既乃尽诛之，枭首于市，亦杀王僧略。永丰侯辉叹曰：“王室不成矣，善人国之基也，今先杀之，不亡何待？”既征宜丰侯资义参军刘凡为中书侍郎，使者八反，乃至。既令刘孝胜身不复心，凡苦求还。 中纪是维登思谓樊曰：“殿下忍而恤汉，足下不留，将至大祸。孰若共构大厦，使身名俱美哉？”樊正色曰：“卿欲缓颊于我也。我与府侯愤意已定，岂以以显益其心乎？殿下方不大义于天下，终不惩治于一夫。既知必不为己用，乃厚礼遣之，以宜封侯寻为益州刺史，封随郡王，以樊为巡抚长史、蜀郡太守。谢达人讨刘神茂还，至富阳，闻侯景败走，率万人欲北出后之。赵伯超据钱塘拒之。侯景进至嘉兴，闻伯超叛之，乃退据吴。即有侯恬追及景于松江，景犹有船200艘，众数千人。恬进击，败之。秦彭俊、田谦、房世贵、蔡寿乐、王伯丑，恬生剖俊腹，抽其肠。俊犹不死，手自收之，乃斩之。景与父心数十人单隔走，推堕二子于水，将入海。恬遣副将焦僧度追之，景纳杨侃之女为小妻，以其兄坤为库直都督，待之甚厚。坤随景东走，与景所亲王元礼、谢威蕤密图之。威蕤达人之弟也。景下海，欲向蒙山。己卯，景召秦，坤遇海师，此中何处有蒙山？汝但听我处分。遂直向京口，至湖斗州，景觉大惊，问岸上人云：“郭元建犹在广陵。”景大喜，将依之。坤拔刀斥海师向京口，因谓景曰：“吾等魏王效力多矣，仅至于此，终无所成，欲就起头以取富贵。”景未及答，白刃交下。景欲投水，坤以刀斫之。景走入船中，以佩刀掘船底，坤以槊刺杀之。尚书右仆射索超氏在别船，威蕤以景命召而执之。南徐州刺史徐嗣辉斩超氏，以言纳景腹中，送其尸于建康。僧便撰手江陵，结其手，使谢威蕤送于齐，曝景尸于市，市民争取食之，并骨皆尽。溧阳公主亦欲食焉。初，景之五子在北齐，世宗剥其长子面而烹之，幼者皆下蚕室。齐显祖即位，猛猕猴坐其玉床，乃尽烹之。赵伯超、谢达人皆降于侯恬。恬并田谦等送建康。王僧辩斩房世贵于市，送王伟、吕季略、周时珍、严胆、赵伯超、福之命于江陵。丁巳，湘东王下令解严。 乙丑，葬简文帝于庄陵，庙号太宗。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掌之，曰：若我死以臣于江，勿令吾儿复得之。思贤自京口济江，欲道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。元建取之，以与新树人参，树送之至邺。贾深其以吏部尚书杨殷为右仆射，以太原公主弃之。公主即为孝敬帝之后也。杨前运至建北，为达西武逆击之，大破前运于白马，陈其福国于南郑城下，其遣人辱宜丰侯荀，荀怒出兵与战，都督杨绍伏兵击之，杀伤殆尽。刘凡还至白马西，为吾所获，送长安。太师太素闻其名，待之如旧交。时南郑久不下，吾请屠之，太将许之。凡请之于朝，太怒不许，凡弃请不已。太曰：世人当如是，乃从其请。五月庚午，司空南平王克等复劝进，湘东王犹不受，遣侍中封城侯太谒山陵，修复庙舍。戊寅，侯景守至江陵，消之于市三日，主而弃之，以复武库。庚辰，以南平王克为扬州刺史，贾深以王僧辩为司徒，镇卫将军，封长宁公。陈霸先为征虏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长城县侯。已有诸侯景所属尚书仆射王伟、左民尚书吕季略、少府周时珍舍人严胆于世，赵伯超服之命饿死于狱，以谢达人不失礼于太宗，特诱之。王伟于狱中赏500言诗，湘东王爱其才，欲诱之。有及之者言于王曰：前日委作檄文甚佳，王求而释之。檄云：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，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。王大怒，定其舌于柱，剜腹挛肉而杀之。丙戌，其河州刺史胡思昭攻溧阳，拔之。丁亥，下令以王维等既死，自于衣冠旧贵被逼偷生，猛士勋豪何光苟免者皆不问。扶风民鲁西达纠合乡人以保新菜，立田蓄谷，使江东饥乱，饿死者十八九。移民携老幼归之，悉达分给粮廪，全计甚重，召集晋西等五郡，尽有其地，使其弟广达将兵从王僧辩讨侯景。景平以悉达为北江州刺史，其主使其散骑常侍曹文皎等来聘， 湘东王使散骑常侍柳辉等报之，且告平侯景，亦遣舍人魏燕告于魏。其主使潘乐、郭元建将兵为秦郡，邢台尚书辛恕谏曰：“朝廷与湘东王信使不绝，阳平侯景之土，取之可也。今王僧辩以遣严超达守秦郡，余亦何得复争之？且水老方将，不如班师。”服从。陈霸先命别将徐度引兵驻秦郡固守，其众七万，攻之甚急。王僧辩使左卫将军杜泽救之，霸先亦自欧阳来会，与元建大战于士林，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，生擒千余人。元建收余众北遁，有以通好，不穷追也。辛恕迁吏部尚书，自魏迁业以后，大选之职，知名者数人，互有得失。齐世宗少年高朗，所避者疏，袁叔德沉密谨厚，所伤者细，杨因风流辩己，取势失于浮华，为术性尚真名，取势必以才气，寻名择实，新旧参举，管库必着，门阀不移，考之前后，最为折中。为达西武遣尚书左丞柳代为入南郑，水宜封侯寻曰：“足下所顾者险，所恃者援，所保者民。今王吕深入，所凭之险不足顾也。白马破走，求豪不进，所望之援不可恃也。常为四合，所不知民不可保也。且足下本朝丧乱，社稷无主，与谁谓为忠乎？岂若转祸为福，使庆留子孙也？”徐乃请降，代为庆之子也。开府仪同三司贺兰德愿闻城中时进，请攻之。大都督贺连达曰：“不战而获城，策之上者，岂可立其子女，贪其获财，而不爱民命乎？且观其士马犹强，城池尚固，攻之纵客，则彼此俱伤，如困兽犹斗，则成败未可知也。”五曰：“公言是也。”乃受寻降，获男女二万口而还。于是建北皆入于魏。六月丁未，其主还业，乙卯复如晋阳。庚寅，李安南侯方举为王太子。其前散骑常侍谢季清来贺平侯景。衡州刺史王怀明作乱，广州刺史萧伯讨平之。其正凡负重，江北之民不乐属齐。其豪杰硕请兵于王僧辩，僧辩以与其通好，皆不许。秋七月，广陵侨人朱胜等前聚党数千人，谋袭杀其刺史温仲雍，遣使求援于陈霸先，云以克其外城。 罢先使告僧辩。僧辩曰：人之情伪，未亦可测，若审客外城，即须应援，如其不耳，无烦进军。使未报，罢先已即将。僧辩乃命五州刺史杜泽等助之，会圣等谋谢。罢先因进为广陵。八月，魏安康人黄仲宝反，攻魏兴，执太守柳快，进为东凉州，令快又睡城中，快不从而死，快求之地也。太师太遣王雄与骠骑大将军武川宇文求讨之。武陵王继举兵由外水东下，以永丰侯辉为益州刺史，守成都，使其子宜都王元素复之。九月甲戌，司空南平王克卒，甲申，以王僧辩为扬州刺史。其主使告王僧辩、陈霸先曰：请示广陵之围，必归广陵、溧阳两城。霸先引兵还京口，江北之民从霸先济江者万余口。湘东王以霸先为征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，征霸先世子昌及兄子胥以江陵，以昌为散骑常侍，胥为领职。宜丰侯寻之降魏也，丞相太许其南还，久而未遣。从容问刘繁曰：我与古谁比？对曰：凡常以公为汤武，今日所见，怎还文之不如？太曰：我安敢比汤武？庶几往伊州，何至不如桓文？对曰：其桓存三王国，晋文公不失信于伐元。与魏敬、太府长曰：我解耳意，与讥我耳。乃谓荀曰：王欲之经，为之义。荀请还江陵，太厚礼遣之。荀以文武千家自随，湘东王疑之，遣使参察，相望于道。使至之西，命劫窃其财。及旦，荀起书马帐，王乃安之，引入对泣，以荀为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冬十月，其主自晋阳如离石，自黄庐岭起长城，北至射平戍四百余里，至三十六戍。戊申，湘东王执湘州刺史王林于殿中，杀其副将殷彦。林本会稽兵家，其姊妹皆入王宫，故林少在王左右。林好勇，王以为将帅。林轻身下士，所得赏赐不以入家，麾下万人躲江淮群盗，从王僧辩平侯景与杜堪攻居第一。在建康，恃宠纵暴，僧辩不能进。僧辩以宫殿之烧，恐得罪，欲以林色责，乃密启王，请诛林。 王以林为襄州。林自疑急祸，使长史陆纳率部曲赴襄州，深意江陵陈谢，谓纳等曰：“吾若不反，子将安之？”贤曰：“请死之。”相弃而别。至江陵，王下林立。辛酉，以王子方略为襄州刺史，又以廷尉黄罗汉为长史，使与泰州卿张载至巴陵，先据临军。载有宠于王，而御下郡客，荆州人急之如仇。罗汉等至临军，陆纳及士卒并哭，不肯受命，执罗汉即在。王遣患者臣民往遇之，那对文哭再复，抽长以系马足，使绕而走，长尽气绝。有鸾歌出其心，向之变舞，焚其鱼骨，以黄罗汉轻锦而免之。纳与诸将引兵袭襄州，使州中无主，纳遂拒之。公卿藩镇朔劝进于湘东王。十一月丙子，世祖即皇帝位于江陵，改元大赦。是日，帝不升正殿，公卿陪列而已。丁丑，以宜丰侯寻为襄州刺史。己卯，立王太子方举为皇太子，更名元良。皇子方志为晋安王，方略为始安王，方等之子庄为永嘉王，追尊母阮修容为文宣皇后。侯景之乱，周郡太半入魏，自巴陵以下至建康，以长江为县。荆州界北进武宁，西据峡口，岭南复为萧伯所据，诏令所行，千里而进，民户住籍不盈三万而已。陆纳袭击衡州刺史丁道贵于路口，破之。道贵奔零陵，其众悉降于纳。上闻之，遣使征司徒王僧辩、右卫将军杜泽、平北将军裴之衡与宜丰侯寻共讨纳，寻军巴陵以待之。侯景之乱，零陵人李弘雅据其郡，上即以为瀛州刺史。弘雅请讨陆纳，上许之。丁道贵收余众与之聚，那遣其将吴藏袭击，破之。弘雅等退保空云城，藏引兵围之，请之。那请降，求送妻子，尚遣臣民至那所，那众皆泣曰：“王郎被囚，故我曹陶醉于襄州，非有他志也。”乃出妻子赴民。民至巴陵，寻曰：“此诈也，必将袭我。”乃密为之备。那果夜以清兵济民后，约至城下鼓噪。十二月壬午辰，去巴陵十里，众位已至，即鼓噪，军中皆惊。寻坐胡床于垒门望之，那乘水来攻， 使下如雨。寻方时甘蔗，略无惧色。许部分将士击之，获其一箭，那退保长沙。人武，其主还业，物武，复如晋阳。